145壁垒附近三座军工工厂遭受袭击。这三家工厂也不是什么有科技含量的地方，就是生产最普通的子弹、手雷、迫击炮弹的工厂。军工厂的守备力量还是比较严密的，然而这支神秘的178要塞部队竟像是有备而来似的，一天之内就把三个工厂全都炸了。当然，尖刀连能这么神速，也全是依赖了流民们的帮助，不然他们哪来这么具体的情报信息？炸完之后，尖刀连再次利用溪流河沟离开，藏身在荒野的某个地方。宗室这边一些将领愤怒的都快要发疯了。 看来这178要塞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啊，这哪是不小心才渡河的部队，分明就是想要效仿姓氏，冲着我们的军工厂来的。告诉那些壁垒的守备团，若是再有军工厂出事，我就毙了他们。 一时间，整个北方的军工厂全都戒严了，一个个都如临大敌的样子，驻守壁垒的兵力都分出去一半用来守卫军工厂。而这个时候，宗室侦察营终于不负众望追上了尖刀连，甚至还曾在山头上远远望到过这尖刀连撤退的身影。宗室侦察营骂娘的心思都有了，这178要塞的部队怎么一点路线规划都没有，想一处是一处，想去哪就去哪儿。一开始宗室侦察营在后方追击，看到一些凌乱的痕迹线索，还心想这是尖刀连在故意误导他们，可后来差点追上好几次，他们忽然觉得从这群选手平日里毫不隐匿行踪的作风来看，之前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故意留下错误信息来误导他们，纯粹就是走错了又拐回来了。可越是这样，宗室侦察营就越恶心，他们在尖刀连袭击军工厂之后便觉得自己差不多摸清了尖刀连的思路了，于是宗室侦察营就抄了近道，想要提前设伏，结果迟迟没有等到尖刀连的出现，后来才发现尖刀连竟是又折返回去了。这干嘛呢？不怕后面有追兵吗？竟然还敢回头？其实尖刀连回去也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因为富饶之前打石川镇的勋章丢在了路上，他们回去路上看看能不能找到，毕竟那是10000块钱呢。当然尖刀连也不可能这么儿戏，富饶想回去找勋章的时候是问过任小素的，任小素说正好他想往回走来着。尖刀连还有一层保险，那就是游曳在荒野之中的影子。事实上只要你目标够小，在这荒野上想要躲藏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若是尖刀连人数再多，恐怕就不能这么打游击了。张小满问道，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身后那群士兵有点棘手，总感觉他们的整体素质要比咱们之前打掉的宗室士兵强一大截儿。 若是寻常部队早就被他们甩开了，可这支部队非常难缠。任小素也曾扔下几颗荆棘藤条的种子想要阴对方一把，结果是对方根本不中招，对方看到草地上有古怪的红色藤条就绕开了。就算是有人不小心被缠上，其他人也会奋力营救，所以荆棘藤条很难对他们造成什么伤亡。 总让他们追在后面也不是事儿啊，眼瞅着好几次都快要近距离交火了，要不咱们干他们一票吧。 不行，我怀疑他们也有狙击手，这么精锐的营级建制怎么可能没有狙击手，所以还是避开比较好。 那怎么办？ 任小素决定道， 走，全速行军，趁他们前面设伏的时候咱们拐回144壁垒去。 尖刀连的战士们也没问任小素怎么知道对方抄了近路还在前方设伏，反正他们都习惯了。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皱起眉头来，这侦察营竟是比他想象中反应还快，对方见没能埋伏到尖刀连，便立刻又追了上来。 还真是难缠啊。 任小素皱着眉头，不过他也有意外收获。 影子潜伏在荒野里，向来是走最隐蔽的路线，而这种路线恰好也是狙击手最喜欢走的。 此时影子已经和对方狙击手打照面了。然而狙击手这种兵种被影子这种强悍能力遇见，结果可想而知，一刀就砍了。可是宗室侦察营在快速向他们这边接近，对方一改之前有耐心的追逐，变成了玩命的突袭，似乎想要依靠强大的体能和人数优势将尖刀连全歼在这里。侦察营这种作战训练向来是所有部队里单兵能力最强悍的，有些人则干脆管他们叫特种兵。虽然尖刀连打过不少胜仗，但他们和侦察营的差别仍旧很大，不论是体能还是枪法战术能力，尖刀连都不可能和侦察营相比。眼见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任小素甚至都不敢用影子拖慢对方的速度，万一再被乱枪打中眉心，那恐怕富饶被击倒的一幕又要重演。影子如今是他最重要的侦察能力。任小素试着开暗影之门投掷手雷，结果那侦察营的尖兵十分厉害，暗影之门刚刚在暗处打开便迎来了一梭子子弹。还好任小素开暗影之门的角度没有对着他自己，不然这子弹恐怕就穿透暗影之门打过来了。若是他手伸出去，恐怕分分钟就被打得稀碎，遇到强敌了。任小素还是头一次正面对敌这样训练有素的部队，宛如当初许蛮他们在静山里给他的压迫感一样。 小素，咱们是不是跑不掉了？ 江小晨有点紧张。 听说人在害怕的时候会喊最亲近的人的名字。 任小素翻了个白眼。 那你知道卧槽是谁吗？ 张小满哭笑不得，他说道。 都他妈啥时候还在这讲烂笑话。 要不你自己走吧小素，你走得快，你带着他们走，我和一班组在这里形成防御线掩护你们离开。 到了必须做抉择的时候，总要有人用自己的生命去成全别人的生命。任小素看着张小满。 你就总想去死是吗？放心，这次有我在，你想死都难。 忽然间，黑雾中，黑色的蒸汽列车喷吐着滚滚黑烟，由虚无驶向现实。张小满等人看着这么一列庞然大物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尖刀连的战士们感觉自己很渺小，同时也震惊于这恐怕又是任小素的超凡能力了吧。话说任小素到底有多少种能力，这也太颠覆常识了，有两三种就算了，怎么还没个完了呢？ 上车，带你们去兜风。 操，老子头一次坐火车兜风。 嘴上嘀嘀咕咕的，但上车的动作倒一个比一个快。尖刀连窜上蒸汽列车后，蒸汽列车便如同过山车一般在山间驶向北方。后面冲了半天的侦察营刚跨过一个山口便看到这一幕，他们慢慢停下脚，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侦察营的营长都快气疯了，你有这能力你早用啊，都他妈追你两天了你才说你有挂，咋的？有能力不炫耀显得你平易近人啊。侦察营的营长这时候情绪都乱套了。 通信员，赶紧联系指挥部，北方是哪座避雷，通知他们全体戒备，有辆火车开过去了。 只是任小素这蒸汽列车往北方行驶了几十公里后，突然向着144避雷再次折返过去，本来就吸引不少敌人了，再深入敌后岂不是找死吗？而且北方的宗室守军肯定已经严阵以待了吧，还是回到144壁垒附近比较好，是打是走都很好选择，想跑的话直接跨过北湾河就行了。只是蒸汽列车在山间行走虽然毫无障碍感，但这种车坐起来不是一般的刺激，尖刀连战士们死死抓住车厢里的扶手嗷嗷乱叫着。 我操！ 你看吧，我就说人害怕的时候是喊卧槽的，绝对不是喊谁的名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蒸汽列车速度很快，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荒野之中。几个小时之后，蒸汽列车再次回到了144壁垒地界。任小素忽然在车头看向前方说道， 前面有支部队，大概两个连队的样子，坐着火车找他们练练手。 两个连队，这恐怕又是护送物资的队伍吧，咱们干粮又没多少了，就干这一票。不过你这蒸汽列车结实不结实啊？ 结实。护风！ 任小素畅快地吼道。蒸汽列车两侧的狂风呼啸着，一列蒸汽列车孤独地行驶在广袤的荒野之上。任小素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畅快了。蒸汽列车快速地接近那两支连队，只不过离得近了才发现对方好像并不是运输队。此时1237团的副团长带着两支连队刚刚接到他们的新团长宗翰，正在护送他前往144壁垒。听说这宗翰以前还是北湾河那边的作战旅旅长，因为前线战事失利被降了职。不过大家都很清楚，这宗翰背靠宗室大房，早晚还会再升起来的，所以现在要好好伺候着。副团长坐在运兵卡车的副驾驶，而宗翰则坐在越野车里。忽然间司机大吼， 不好，后面开来了一辆火车。 蒸汽列车在车队的后面，所以只有司机通过后视镜注意到了他。副团长一听都乐了， 这他妈哪来的火车，这玩意儿只有145和146壁垒之间才有。 不是真的有火车呀？ 副团长疑惑地探出车头，结果正看到一列黑色的蒸汽列车滚滚而来。那蒸汽列车的车头烟囱骤然喷吐出一股黑雾，笛声长鸣。 快躲开，快躲开啊！ 副团长看着越来越近的蒸汽列车，整个人都麻了。荒野上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只见一节节铁轨凭空拼接在列车的前方，发出金铁交鸣的响声。司机尽力提速了，可在这破路上若是开得太快，也不用别人追了，自己就要翻车。 后面的士兵架好重机枪，准备射击，准备战斗。 车辆颠簸中，1237团的士兵仓促之间在后面的车斗架好重机枪，因为车辆太颠簸了，连装弹都费了好半天的劲。车上的对讲机响起，是前面越野车上的宗翰问道， 怎么回事，后方怎么会出现火车？ 应该是敌袭，不过团长放心，我们一定将后方火车拦截下来。 副团长转头便对士兵喊道， 开火。 突突突的声音躁动着，可他们忽然发现这无往不利的战场杀气，面对眼前诡异的蒸汽列车，竟然只能打出星星点点的火花。蒸汽列车的速度可要比车队快多了。任小素一边皱着眉头忍痛，一边说道， 等我们和他们平行的时候，你们就起身开火，注意看看有没有物资啊。 尖刀连的战士一个个都躲在车厢的窗户下方，那一个个窗户就像是天然的堡垒，明明是急速追击的战斗，硬是打出了一种巷战偷袭的感觉。宗室车队里运兵卡车有十辆，越野车一辆。当蒸汽列车与车队平行时，宗室的士兵疯狂扫射着，可子弹也有打完的时候。当宗室的重机枪开始换弹链的时候，宗室的士兵忽然看到那列车的窗户里伸出一支支自动步枪还有重机枪，对准他们开火。尖刀连那群战士蹲在窗户下面，举着枪伸出窗外，连头都没落。这一幕看起来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宗室的士兵们当时就惊了，这他妈到底是什么能力？他们想要躲起来，可问题是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运兵卡车外面就是篷布，这玩意儿可没有防弹功能啊。只是交火的一瞬间，宗室的士兵就被扫射倒下了一大片。任小素在车头喊道， 我看了，车队里面没有物资，咱们走。 说完 蒸汽列车便转了个弯，往荒野上的另一个方向驶去了。不是任小素不想全歼这群宗室士兵，实在是对方的子弹打在蒸汽列车上，他也会疼啊。却见任小素冷汗直冒，实在是有点扛不住了。那位1237团副团长侥幸活了下来，他也中弹，但因为他在副驾驶，有车门帮忙挡了子弹的一部分力量，以至于子弹打在身上并不深。他也比较幸运，重机枪的后坐力太大，以至于飘忽不定的，并没有打中他。毕竟当时尖刀连连头都没露，打中谁没打中谁，纯粹看对方运气了。副团长回忆着，他刚才隐约间听到了任小素的吼声，这他妈就是来抢物资的，然后顺带着把自己的部队给扫射了一下。副团长呆呆地看着那远去的蒸汽列车，这就走了？这他妈到底是一支什么部队啊？忽然间，副团长面色大变，拿起对讲机：“ 团长呢？团长有没有事？” 越野车上的司机拿起对讲机回应道：“ 团长，失职了。” 这位1237团的副团长顿时欲哭无泪，这他妈178要塞跟他们1237团有仇是怎么的？怎么专打团长啊？眼瞅着这还没过半个月，他们已经死了三个团长了，成心的吗？团长招谁惹谁了？远去的列车上，尖刀连战士们正在欢呼：“ 这种仗打得太爽了呀，敌人连咱人都没看到，我敢说他们两个连最少死一半。哎，咱们东面多少连队了？” 我数数啊。 张小满掰着指头数了起来，结果半天也没数明白。焦小晨忽然问道：“ 刚才那越野车上的人打死没有？好像司机没死，没有打中他吗？” 刚才光顾着躲子弹，蒸汽列车拐弯前谁也没有敢探头去看。任小素回忆道：“ 副驾驶和后面的人应该都死了， 也不知打死了谁啊。” 江小晨嘀咕道：“ 估计这次的军官等级不低吧，我猜是个营长。”“ 管他呢，打就完事儿了。” 其实就连尖刀连这边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弄死三个团长了，毕竟团长也不会闲着没事在外面乱跑，是不是？他们更不知道的是，1237团的副团长已经快要崩溃了。宗室指挥部再次接到宗汉阵亡的消息，将领们召开紧急会议。一名将领开口便说道：“ 我们内部一定有间谍，不然178要塞的人为何会精确地知道宗汉的行程，并且伏击了他？”“ 没错，对方就是想让1237团陷入无人指挥的境况里，好扰乱144变脸的运输线，一定是有人里应外合，泄露了宗汉的信息。” 忽然间，一名中年人看向边上旁听的作战参谋：“ 你刚才说敌人是用什么袭击了他们？” 作战参谋回答道：“ 一辆蒸汽列车。” 那中年将领冷笑道：“ 这是宗城干的好事，我记得他曾调兵伏击一个叫王从阳的超凡者，这超凡者使用的能力正是蒸汽列车。 不过这次蒸汽列车好像有点不一样，之前说那列车只有四件，这列车却有16件。 超凡者的能力岂是我们可以估量的？万一人家能随意改变车厢数呢？我没见过天底下有重复的超凡能力。哼，这事是宗城没做干净，还是太年轻了。我看重用的事情还是先缓一缓吧。还有，我131旅就不奉陪了，我要去追杀这支178要塞的部队。”“ 你这样不好吧？你131旅负责的是武川山最重要的阵地之一，你走了谁来守阵地？”“ 那我可管不了，这支178要塞部队不除，说出去丢人。” 这中年将领说完竟是转身走出了指挥部。当然他要去追杀尖刀连，并不像他说的这么冠冕堂皇，而是他转移中去中原的财产全在王从阳手里，那可是他大半辈子敛来的财富。如今蒸汽列车现身，中年将领一下子就找到仇家了，他得去把财产夺回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宗室指挥部里，那位坐在会议桌最上首的将领面色阴沉。然而这不是因为宗汉死亡，而是那个宗武竟然敢临阵不听指挥，带着131旅离开了武川山。那131旅是宗武的心腹部队，窝在149壁垒培养了好几年，已然有了只听宗武不听财团的趋势。以前没人管他，这次之后宗室家主恐怕就要好好收拾他了，只不过得等战争结束之后。虽然以前宗室心也不起，但大家还保持在同一个方向，起码没人如此破坏规矩。可现在呢，这宗武竟是仗着手里有兵权公然违背作战指令，不好好守着阵地，反而去抓捕178要塞那支部队了。若是长此以往，恐怕宗室的人心就要散了。一时间指挥部内的将领们都不说话了，一个个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其实宗武转移财产的事情做得隐蔽，可天底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大家一早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要正视后方安稳问题了， 这位前线司令员宗应说道。 诸位有什么看法？ 之前大家觉得这就是个可能存有超凡者狙击手的一个连队，后来觉得不止一个连队，但直到那个时候，这一小撮部队其实并不足以撼动整个战局。可是今日不同，那蒸汽列车的出现意味着这一小撮部队竟然还有超高的机动性，在荒野上侦察营都别想追上他们。所以这一小撮178要塞的部队忽然成了极大的隐患，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主要问题就在于任小素他们也没什么明确的目的性，反正就是随机应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甭管我干啥，干就完事儿。就一句话，我他妈自己都不知道我想干啥。这种不确定性在战争中是很致命的，宗室已经不能坐视这支部队胡搞乱搞下去了。司令员宗应脸色越发阴沉，他没想到自己掌握着10多万的部队，竟然还要去担心一小支连队。有人忽然说道， 我也觉得这支部队必须得除掉，不过宗武不是带着131旅去了吗？一个旅还不够，他那可是机械化部队啊，装备好得很，所以啊就让他去应付吧，反正现在也没法喊他回来。 不，还不够，再派两个超凡者去。 一旁负责管理超凡者的将领点头道， 好，不过咱们超凡者也就5个，若是损失了恐怕还会影响后续的计划。 宗应冷冷地看着他， 现在不是考虑将来的时候，我要那支178要塞的部队死在我宗室的地盘上，还有不用再给123七团委派新的团长了，让副团长直接代理团长。 代理团长是一件好事，代理期间如果不犯什么错，估摸着转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就在此时，一名作战参谋说道， 刚接到消息，那个副团长跑了。 尖刀连那群没心没肺的选手并不知道自己干的事情引起了多大的连锁反应，这一连串的事情甚至影响到了178要塞的主力。此时此刻张景林正在听着汇报，主要汇报的事情就是131旅忽然撤退，连阵地都不要了，此事极为诡异。要知道131旅在正面战场上给178要塞造成过不小的麻烦，那支机械化部队非常难缠。负责178装甲旅的胡杏之皱眉说道， 这事很反常啊，突然连阵地都不要了，说撤就撤，我们这边还火炮轰击阵地呢，结果全打空了。不过好事是这阵地已经被我们拿下了，省了很多事。 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宗室的阴谋诡计啊？ 周应龙嘀咕道， 他们可是干过炸石川镇的事儿啊，别是阵地上埋了什么东西吧？ 胡杏之摇了摇头， 我一开始跟你想的一样，所以命令他们夺取阵地后第一时间检查了，没有问题。 那就奇怪了。 一旁负责情报工作的王丰源说道。 不光如此，各位也知道，咱们178要塞的情报工作开展的比较晚，但我们在宗室那边还是挺有群众基础的。我这边接到电台的消息说，宗室连侦察营都调离到后方了。不过这位情报工作人员的层级太低，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哦，还有，宗室的物资运输线突然更换了，可能也和这事儿有关。原本他们是从144壁垒运输物资的，结果现在临时抽调了145壁垒的备用物资。 尖刀连， 张景林一开口，整个指挥部都安静下来了。张景林平静说道， 我觉得可能是尖刀连在宗室后方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以至于他们必须抽调侦察营和131旅去对付尖刀连。 周应龙小心翼翼地问道， 司令，你是认真的？尖刀连也就100多人呢，能惹出这么大动静来？我可是很了解那群小王八蛋的，他们可没这能耐。 尖刀连里有任小素，有他在就有这个可能，不然很难解释宗室为何会如此反常。而且侦察营这种作战序列抽调到后方，必然是为了针对性极强的小范围战斗。除了尖刀连，宗室还有什么敌人在他们后方吗？ 好像还真没了。 大家都很清楚，在宗室后方的178要塞部队只有尖刀连，只是大家总觉得尖刀连搞不出这么大的事情，所以有点难以置信罢了。可排除一切不可能的猜想之后，尖刀连就变成了唯一的真相。 不管他们怎么做到的，也不管他们正在做什么。 张景林环视四周将领， 我们都必须在正面战场给予宗室更多的压力，不能让他们再抽调兵力去对付尖刀连了，全线压上去，这样才能帮助他们。稍后我们要制定更加详细的作战计划。 明白 明白。 只是178要塞的将领们都很好奇，尖刀连在宗室后方到底干了什么呀？原本双方的部队在武川山还处于互相试探的阶段，而尖刀连引起的一系列反应让战争的激烈程度瞬间升级。而造成这一切的尖刀连正躲在山里烤土豆吃呢。 哎，这土豆真香啊。 张小满用树枝从篝火里扒拉出来一个焦黑的土豆，还没等凉呢，就龇牙咧嘴地把土豆从中间掰开了。一时间整个临时驻地都飘着烤土豆特有的香味。此时他们位于宗室地盘的一处边缘，侦察营距离他们恐怕要有200多公里，所以现在大家根本不用担心有敌军会找来。这几天终于算是吃上一口热乎东西了，所有人吃下土豆的一瞬间感觉人生都得到了满足。 跟着任小素打仗真刺激啊，以前我都没想过尖刀连竟然能弄死那么多敌人。原本想着可能我们尖刀连在石川镇就要最少一半人牺牲了。 富饶好奇道， 对了，任小素呢？ 啊，说是去抓鱼去了。 江小晨回答道， 我算发现了，跟着任小素出来带补给都是多余的，没有能饿着他的地方，哪儿都能找到吃的。 说着一群战士把鞋一脱，惬意地靠在旁边的石头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心想，大概他们是如今战场上最轻松的作战序列了吧，而且也最自由，躲在这敌人的后方不用听人指挥，想干嘛就干嘛。 你说咱们这次回去了能得二等功不？会不会给咱们发什么比较稀罕的勋章啊？ 你是想问会不会给比较值钱的勋章吧？ 富饶家里穷，所以有点自卑，喜欢女孩却不敢表白，硬生生看着人家装甲旅的跟他抢心上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开始，尖刀连是不卖勋章的，毕竟是荣誉嘛。后来有一次富饶问，那光他一个人把勋章卖掉，会不会显得没有集体荣誉感啊？他母亲生病了，急需用钱，壁垒里虽然有医保补贴，但他母亲要用的药是管制药，比较贵。 结果张小满就说，你咋还没卖掉呢？我们的勋章早就卖了呀。这下富饶心里才踏实一些，卖勋章就成了尖刀连的惯例。之前富饶勋章丢了要回去找，张小满他们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而那枚找到的勋章其实是张小满自己的，毕竟荒郊野岭找拇指大的勋章哪有那么容易啊。张小满此时分析道， 你们看，咱集团军里最牛逼的勋章是星云奖章，黑市里有人开价20多万来着，但咱没希望，那玩意儿肯定是给战斗里最优秀的士兵的，必须有重大贡献才行。不过次一级的星辰奖章我觉得我们可以拼一拼，那玩意儿在黑市上卖5万多。 富饶眼睛一亮， 这么贵啊？ 那可不。 张小满乐呵呵笑道， 哼，拿到这星辰奖章，你给你妈治病的钱就能还上了。 那得什么样的功勋才行啊？ 咱们之前的战功也差不多了吧，主要咱们人少又是孤军奋战，所以标准应该可以降低些，这算是沾了身在敌后的光。咱们干掉的连队少说有6-7支，不过这大概就是星辉奖章的分量，要是咱们再弄死点宗室比较重要的军官，就一定能拿到星辰。 比较重要的军官？那得是什么等级？ 怎么也得是个团长吧。 那咱们哪能弄得着啊？一个步兵团团长这样的人物都是被严加保护的呀。 富饶失望地摇摇头。此时任小素手里拖着几十条鱼走了回来，鱼被他用一根草绳穿过腮绑在了一起。 要拿就拿最好的，咱们这次就拿星云奖章，你们还没算上上次咱们打掉的三个军工厂，以后说不定还能干点啥呢。 忽然间张小满眼睛终于亮了起来， 要不咱们去打144壁垒吧，144壁垒可是宗室粮仓，若咱们能让武川山的宗室部队吃不上饭，那绝对是大功一件。现在144壁垒的部队被咱们打掉不少了，肯定防务空虚。 任小素没好气地说道， 这事儿可没那么容易，荒野上打宗室连队还好说，但咱们这点人去突破壁垒纯属找死。 他麻利地把剖好的鱼给穿在树枝上。 要不咱们在144壁垒的饮水河源头下毒吧，投动物尸体也行，把水源破坏掉，这样144壁垒里就难受了。 焦小晨出了个馊主意，却听张小满反驳道， 那壁垒里的百姓不都遭殃了吗？ 也是。 任小素没说话，没过一会儿烤鱼的香味就飘过来了，他忽然说道， 咱们这几天就吃鱼吧，如今的鱼太好抓了，我感觉河里的鱼都快泛滥了。 张小满凑过来， 小素啊，先别提鱼的事儿，你有没有啥好主意，咱们接下来干啥？ 144壁垒附近的话，咱们最多再干一票就得离开了，你们说这打仗除了军粮还有什么是必须源源不断供给的？ 张小满一拍手， 我知道了，咱们把他们服装厂打掉，让前线的士兵没衣服穿。 尖刀连全体默默地看着张小满，脑中忽然浮现出宗室士兵光膀子打仗的样子，实在有点辣眼睛。 这不是必需品。 任小素黑着脸摇摇头， 就算没新的衣服运上去，他们也可以穿破的呀，影响不是很大。 张小满想了想， 那就把鞋厂给打掉，打仗废鞋子，没鞋子穿影响一定会很大吧，硌脚啊。 尖刀连默默地看着张小满，这次任小素都懒得再说什么了。任小素寻思着，他们尖刀连好不容易在敌后与敌人周旋了这么久，结果就为了让宗室士兵穿不上鞋，想想其实还挺带感的。可问题是制鞋厂太多了，这东西又没什么技术含量，有些制鞋厂甚至是在壁垒里的。这时候焦小晨忽然说道， 有一个东西要是断了，宗室这场仗就真的没法打了。 任小素好奇道， 什么东西？ 汽油、柴油， 宗室有很多支机械化的部队，能给我军带来很大的麻烦。但如果少了油，他们的机械化部队也不过是废铁而已。 现代化战争里，用到汽油、柴油的地方真是太多了。没有汽油、柴油，坦克、卡车、越野车这些机械化的设备全都没法运转。到时候坦克怎么走？让装甲旅的士兵推着走吗？所以当这个建议提出来的时候，尖刀连所有人便是眼睛一亮。焦小晨说道， 现在我估计宗室的注意已经被我们吸引过来了，再想打144壁垒的主意不太好使，但我们能高速移动作战，完全可以迅速向其他地方移动。 张小满感觉自己已经看到这场战争的曙光。 对，若是我们让宗室的机械化部队全都废掉，那张司令那老小子就算不给我星云奖章我都不服。 所有人都看向膨胀的张小满，默默无语。张小满摸了摸脸， 膨胀了，膨胀了。 这张小满是部队里典型的浑人一个，任小素说道， 咱还没把这输油的线路打掉呢，不过既然要离开了，那咱们得带点吃的走，谁知道北方还好不好找食物，然后找到北方的炼油厂，把这炼油厂给打了。 说做就做，第二天尖刀连便上路了。既然已经用过蒸汽列车，那任小素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这场战争里，任小素早就不再保留什么，而是想方设法的让所有能力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挥，这样才能对得起他那颗复仇的决心。上午的时候，早早驾驶蒸汽列车埋伏在路上，准备打劫运输队的尖刀连正百无聊赖着，结果还没等到运输队呢，竟然先听到履带在地面上滚动的声响。这声音从远方轰隆隆传来，犹如重型盔甲在地面奔腾。任小素疑惑道， 这是什么声音？ 这他妈是坦克。 张小满顿时就惊了，他拿起望远镜看去，仔细打量着那地平线上刚刚出现的军队。 这里怎么会出现机械化部队啊？他们难道不用在武川山打仗的？还是我们的信息太落后了，战场那边出现了什么变化？ 傅饶喃喃道， 不会是我们已经溃败了吧？ 尖刀连一时间竟沉默下来。这种猜测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毕竟如果战争没有结束，这种装甲旅怎么可能忽然出现在这种后方？而且看样子这支装甲旅的兵力保存非常完好啊。 不可能，就算宗室再厉害，咱178要塞那么多人呢，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溃败了？这是来打我们的。 旁边正拿着行军壶喝水的任小素顿时就忍不住喷了张小满一脸。张小满擦了擦脸不乐意道， 怎么了？一支装甲旅打我们一支步兵连？ 任小素是震惊的，可他也想不出为何这支装甲旅会出现在这里了。 宗室疯了吗？ 他们尖刀连不就是打掉了宗室好几个连队，一支运输队，好几名小军官，溜了侦察营两天吗？好吧，虽然确实有点过分了，但你也不至于拉装甲旅来打我们吧？至于吗？啊，至于吗？你是不是玩不起？ 咱们现在怎么办？ 张小满看向任小素，任小素说道， 这还打个屁？ 这要坦克一发炮弹打在蒸汽列车上，鬼知道有多疼，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扛住。 撤退撤退，如果这装甲旅真是来打我们的，那能吸引他们离开正面战场也是咱们大功一件了。 张小满没有惊慌，反而是有些兴奋， 咱们这就去北方吧，打炼油厂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指挥部内部刚刚制定好下一步作战计划，之前的计划需要更改，是因为178要塞的部队忽然像是疯了一样对他们进行穷追猛打，给了他们莫大的压力。原本是双方的试探期，结果这试探期就打得跟决战一样激烈。这是178要塞部队在为尖刀连争取空间， 以免宗室有更多的部队抽离到后方对付他们。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宗室前线司令宗应一天打三个电话要求宗武带着装甲旅回来，结果宗武理都没理他，给宗应气得尿都黄了。上火，他都恨不得给宗武说，你丢的金子我给你补，你他妈赶紧带装甲旅回来吧。此时宗室指挥部的将领们都知道，这宗武怕是捉住那个夺他金子的人之后就要离开宗室了，或者是割据后成为新的财团。毕竟宗武手里有一支部队，那是真正可以在乱世里生存的立身之本。但宗室财团会这么饶过他吗？之前宗应派两个超凡者去追杀尖刀连，但这两个超凡者还有个任务，那就是事成之后当即就杀了宗武，以免装甲旅被他带走。而且是宗武不杀，宗应以后如何立威，如何向主席团的大佬们交代？宗应黑着脸说道， 宗武肯定是不会回武川山了，我们还得再想其他办法。 结果就在此时，一名作战参谋汇报道， 后方那支幺七八要塞的部队忽然一天之间摧毁了三座炼油厂。 宗影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摧毁了什么？ 作战参谋赶紧解释， 炼油厂，不过司令不必着急，这些都是炼菜籽油、食用油的工厂。 这他妈的幺七八要塞部队摧毁这些工厂干嘛？为了不让咱们吃油？还是说有别的目的？ 有没有可能是想摧毁咱们的原油炼油厂，结果炸错了？ 不可能，这么一支精锐部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一定有其他企图。交代下去，好好研究这些炼油厂的关联事务。 那万一真是要摧毁咱们的原油炼油厂呢？ 通知炼油厂加强戒备，驻军提升戒备等级。 这种炼油厂本身都是有驻军的，任小素他们知道能源的重要，宗室能不知道吗？而此时焦小晨正在火车上对着张小满抱怨， 连长，咱要是再找不对地方咱就放弃吧，宗室肯定有所防范了。 这能怪我吗？啊，当时问刘民哪里有炼油厂的时候，人家刘民老乡直接就告诉咱们了，当时你们也没有质疑啊，怎么现在怪起我来了？ 不怪你，不怪你。 任小素听着这吵闹声，后脑勺都是疼的。愿望是很美好的，尖刀连的想法很简单，不就是要从能源这个角度把宗室的机械化部队给废掉吗？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连炼油厂在哪儿都不知道。他们找到刘民询问，刘民也很热情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并且保守了秘密。可当尖刀连在炼油厂里得知那边是炼菜籽油的工厂时，简直快要窒息了。一天突袭三次工厂，竟是一个正经的炼油厂都没见到，还把大家累个半死。任小素只能带着他们重新回到无人的荒野上，重新计划他们下一步的目标。突袭炼油厂的计划作废了，毕竟他们已经打了三个炼油厂，就算宗室那边随便猜恐怕也能猜到他们要干什么。所以此时真正的原油炼油厂一定有重兵把守了。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焦小晨把他们刚抢来的香油抹在了鱼上，准备烤鱼吃。其实任小素他们不知道的是，若是昨天一鼓作气趁着131旅还没抵达144壁垒的时候直接开着蒸汽列车去突破壁垒，说不定还真把这宗室粮仓给毁了。毕竟这步兵团兵力都被稀里糊涂地打掉了一半，而且团长连着死了三个，副团长也跑路了，下面整个就是群龙无首的状态。这要真打进去，对方还真未必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卫力量。可惜他们的信息太落后了，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弄死了1237团三个团长了。 哎，那就随便摧毁点工厂好了，见一个毁一个。 张小满破罐破摔说道， 咱们之前说要学庆氏吗？庆氏不就是见一个毁一个？听说杨氏北方的工业彻底完蛋了。 咱们能和庆氏比吗？ 人家庆氏去的可是1000多号人。 焦小晨翻了个白眼。这时候任小素并没有参与尖刀连的讨论，因为他知道这事很难讨论出个什么结果，尖刀连最好还是不要有什么计划了，只有这样才能让敌人摸不着他们的规律，才能避免遭遇精心设计的伏击。而他想的是，也不知道宗城现在在哪儿。之前听说宗城是负责宗室大本营的卫戍工作，罗兰还不屑地说那是宗室子弟去的地方。任小素看向张小满， 宗室的大本营在哪儿？ 146壁垒啊，距离咱们这儿大概有400多公里的样子吧。小苏，你不是想去袭击他们大本营吧？咱们这点人可不够啊，146壁垒那里现在最少驻扎了一个旅，大本营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不是，我就随便问问。 他自己思忖着，一个旅啊，看来只能等178要塞打过来了，不然自己带着尖刀连进去就真的是送死了。然而就在此时，远方竟然再次传来履带声，似乎是那只装甲旅的人追过来了。 怎么找到我们的？ 不知道啊。 张小满有点茫然，按说他们今天离开时并未留下什么线索呀。 先不管这些了，那装甲旅的速度没我们快，离开这里再说。 可正准备离开呢，远处忽然独自走来一个提着刀的年轻人，他看着任小素他们朗声笑道：“ 嗨，总算找到你们了。” 话还没说完呢，张小满这边反应极快，竟是直接开枪扫了过去。可让人意外的是，那些子弹来到这年轻人面前的时候，那人面前竟然自动亮起了黄色蜂窝状的光芒，生生将所有子弹都给挡了下来。 啊，怎么不让人把话说完呢？太没有礼貌了。 年轻人摇头笑道，一副淡定自若的样子。 你们之中啊，应有一位超凡者叫许仙楚是吧？是哪位啊？ 就在此时，这年轻人身后忽然也亮起了黄色的光芒，宛如固若金汤的壁垒。可是这一次，年轻人惊愕地低头看着自己胸口冒出来的黑色刀尖，还有汩汩向外流淌的血液，竟是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任小素收了暗影之门和黑刀，纳闷道： 这他妈谁呀？ 那年轻人扑倒在地上，气息已绝。张小满回答道： 大概是宗室的超凡者，怎么看起来彪虎虎的，不太聪明的样子。 任小素面色一变，当初穿透北湾河时是有人结果影子的，所以大概对方是以此来判断许贤处在他们的队伍之中。绝对不能让这么说下去了，不然搞不好要穿帮，张小满等人可还没见过影子呢，所以直接下杀手了。只是任小素没想到竟然这么容易就把对方给杀了。任小素也知道超凡者现在的素质确实良莠不齐，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作战经验，有些还挺膨胀的。杨小锦之前给他说中原有个超凡者觉醒之后立马说要统治整个中原，结果直接被乱枪给打死了，还有说要守护和平的，然后也被弄死了。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从阳那样小心翼翼的。只是今天遇到的这个格外蠢啊，也不知道宗室是怎么培养他的。 算了，不管他了，转移，我们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暴露。 任小素说完便召唤出蒸汽列车离开，留下那位超凡者的尸体在荒野上。尖刀连众人连看都没再看他一眼。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